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武帝在野外游猎，居然遭遇了两次险情。第一件事是终南山遭遇守株待兔，当时正十六七岁的汉武帝，在遭遇窦太后的打击之后，打猎成了他排遣心中郁闷的最好办法。那时候他没有固定的地方打猎，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这一次到了终南山下，为了追一只兔子，汉武帝带着他的随从在农田里对兔子展开了千里大追踪，结果兔子没抓到，自己却变成了一只兔子。原来农夫们看到自己的庄稼地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不法分子糟蹋得不成样子，纷纷地抄起了锄头等农具，把汉武帝一伙人围了个严严实实。幸亏当地官员闻讯及时赶来，阻止了这次守株待兔事件升级为流血事件。事后汉武帝只能高呼侥幸。第二件事是新农民客栈遭遇四面埋伏。有一回汉武帝微服撕裂到白骨，白骨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灵宝县。到了灵宝县，一看天色已晚，就找了个客栈住下。他们都忙碌了一天了，个个都饥渴难当，就大声向店主索要汤喝。按理说客官向店主索要汤喝无可厚非，人家又没说不付钱，可都说态度决定一切。汉武帝手下那帮内侍平时就骄横跋扈惯了，此时都大喝大嚷，仿佛把客栈当成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客栈老板就有脾气了，没好气地回了六个字：要汤没有，要命一条。内侍们平常哪受过这样的气呀，一个个义愤填膺就要发作，但都被汉武帝制止住了。他也说了六个字，不过只有他的内侍能听见：小不忍乱大谋。内侍们忍住了，但是客栈的老板却忍不住了。他见这伙人佩剑带刀，来路不明，怀疑是非贼即盗，于是他把当地的地头蛇都召集起来，准备为民除害。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老板娘出现了，她对丈夫的冲动行为进行了劝告：我看这群人来世不凡，为首那个人又气宇轩昂，像是贵公子，不像是强盗啊，更何况他们人也不少，个个身佩刀剑，怕是不好惹的主啊，千万别冲动行事。老板仗着是自己的地盘，怎么能容别人在这撒野呢？他对妻子的话是左耳进右耳出，还是要为民除害。老板娘知道丈夫的牛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于是不再直接阻拦了，而是采用了迂回战术，教会了老板一招，放长线钓大鱼。解析他的话就是，现在动手时机不太好，他们有所防备不说，弄不好还会伤及无辜。还是等到了深更半夜，这伙人都睡着了，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吧。老板觉得老板娘的话有道理，心想半夜下手可能更好。老板娘趁机端上酒来，说是为他壮壮胆儿，结果这一壮胆儿就撞到云里雾里去了。等第二天老板醒过来，汉武帝一伙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了。汉武帝回到宫中之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件四面埋伏的事儿。他认为老板娘护驾有功，赏给他黄金千两，认为老板警惕性很高，封他做了宫廷里的禁卫。这两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对年少轻狂的汉武帝来说却是心有余悸呀。从这以后，他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了，于是决定建上林苑。这上林苑说白了就是把终南山和皇家御苑之间的农田全部化为御苑，再在其中每隔几十里建一个供游猎歇脚的行宫。这样一来，即可避免外在游猎和农民兄弟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也不会因为游猎他乡发生住宿安全问题。窦太后对于汉武帝这种玩物丧志的游猎活动自然很支持了，而丞相许昌等拥后派人士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扩建上林苑的事似乎已经铁板钉钉了。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一个人，他义正辞严地表示坚决反对扩建上林苑。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才子东方朔。古往今来呀，一些有才华的人怀才不遇，往往会怨天怨地，怨天下慧眼识丁的伯乐太少。但如果站在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与其坐等机会，不如主动去找机会。所谓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可谓毛遂自荐。东方朔的出道和当年的毛遂一样，也来了个自荐。他向汉武帝写的自荐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俺叫东方朔，东是东方朔的东，方是东方朔的方，朔是东方朔的朔。俺是平原燕次人，俺从小就是孤儿，靠着俺嫂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成人。俺12岁才开始读书，三年修的文史不分家。俺15岁开始练剑，一年修得剑出无声。俺16岁学儒派学术，诗经和书经等六书，再三年修得满腹经纶。俺19岁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复三年修得手中无兵心中有兵。俺今年22岁了，长得很帅。俺身长9尺3寸，俺的眼睛像夜明珠一样明亮迷人，俺的牙齿像贝壳一样洁白。俺的勇敢赛过孟奔，俺的灵敏赛过庆忌，俺的廉洁赛过鲍叔牙，俺的信义赛过韦生。像俺这样的文武全才，应该可以做皇上您的大臣了吧。应该说这封自荐信写得太有水平了，严谨而不失活泼，幽默而不失文采，称为史上最牛的推荐信也不为过。汉武帝接到东方朔的推荐信之后，也是眼前一亮，嘴里边直叫着人才。 既然是人才，他当然准备聘用了。于是叫他在公车令处静候佳音。东方朔接到汉武帝的回函以后是欣喜交加，看来自己煞费苦心的推荐信没白写呀。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鲤鱼跳龙门了，正是走向自己人生的仕途了，东方朔心里那个激动啊没法形容。可是他的激情很快就被漫长的等待给磨灭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汉武帝的录用通知书。眼看再这样等下去，花都要谢了。东方朔意识到一万年太久，谁也等不起呀。东方朔没再这样漫无目的地等下去，而是马上调整心态，抖擞精神，主动出击，来了个第二次毛遂自荐。这次毛遂自荐没有再写自荐信，而是选择了直推方式，直接去找汉武帝。可惜他当时初出茅庐，在长安还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故交，想见汉武帝一面，那无异于难过上青天。知难而退不是东方朔的风格，迎难而上才是他想要挑战的。事实证明，东方朔就是东方朔，他的推销方式堪称经典，以至于千百年之后仍然被传为佳话。既然朝中没有重量级人物给自己向汉武帝牵线来推荐，这难不倒东方朔。他把目光瞄在了这些天跟他一起吃一起住的侏儒们身上。这些侏儒是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小矮人，这些矮人是专门供皇帝开心的，说白了就是现在舞台上演小丑一类的人物。想必大家都知道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大致就是讲一位美丽善良的白雪公主，因为遭到她后母的嫉妒，后母处心积虑想要置白雪公主于死地，但白雪公主先后得到武士、森林鸟兽还有七个小矮人的帮助，逃过了一劫又一劫，后母则自食其果死于山崖之下，最后白雪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接下来上演的是东方朔和矮人们的现实版故事。这一天，东方朔假装跟这帮矮人套近乎，套着套着，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你们知道吗？按照逻辑来分析啊，东方朔的话毫无技术含量，人家这些侏儒就是矮了点儿，但皇帝和皇亲国戚们都喜欢他们这样的小丑，怎么突然就跟死挂上钩了呢？侏儒们就问，为什么呢？东方朔等的就是这句话，接下来就看他的表演了。他拿自己和他们的身高做了一番长时间的比较和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浓缩的未必是精华。他的解析是这样的，像你们这样的人呢，当官当不好官，做农民又干不了农活，成天就知道白吃白喝，滥竽充数的过日子。皇上召集你们到宫中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看你们的表演，实际上是想把你们召集在一起，然后再慢慢杀掉。这样既掩人耳目，又为国家节省了粮食。应该说，东方朔的话明显带有狗屁不通的忽悠味儿。凡是有大脑或者说大脑稍微发达点的人都不会相信， 但偏偏这群侏儒就信了。侏儒们又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东方朔是欲言又止，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侏儒们见他越是作秀，就越是追问，就差没当场给东方朔跪下了。东方朔见胃口吊得差不多了，这才说，既如此，我就教你们一个办法吧。你们要想活命也不难，你们只需要到皇宫的门口候着，只要皇帝的马车出来，你们就将他拦住，然后跪地求饶，说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求皇上开恩。皇上如果问起缘由呢，你们只管往我身上推就是，我保管你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简单来说，东方朔教他们的步骤是：后守宫门，愤而拦车，叩首谢罪，推卸责任，高枕无忧。这些侏儒见东方朔这么舍己救人，都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对东方朔是千恩万谢。更有甚者，还对东方朔说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宣言。显然，他们把东方朔当成了他们此番活命的铺路石了。侏儒们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后守宫门，结果昼过夜来，夜过昼来，昼昼夜夜，夜夜昼昼，经过了几昼几夜，终于等来了汉武帝。接下来就愤而拦车，叩首谢罪，这两个环节一气呵成。汉武帝一大早出门，被这群侏儒拦车哭诉，弄得不明不白的，就问，什么死呀活的，朕什么时候说过要砍你们的脑袋呀？啊，接下来就轮到推卸责任这个环节了。侏儒们经过几个昼夜的后守宫门，早已经把东方朔教他们的五个环节背得滚瓜烂熟了，争先恐后的回答，不是皇上说要砍我们的脑袋，是东方朔说的呀。好了，侏儒们的表演到此结束，你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汉武帝向身边的经纪人韩嫣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命马夫调转车头回宫去了。接下来轮到东方朔登场表演了。东方朔终于踏进了皇宫，青石的砖，琉璃的瓦，雕龙刻凤的柱，假山水榭的楼台，每隔几米雕塑般地立着侍卫，总之整个皇宫显得宏伟而气派，端庄而威严。可是呢，东方朔并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这些新鲜和好奇，因为他不是来参见皇宫的，他是来参加汉武帝面试的。待东方朔行了君臣之礼以后，汉武帝就开始发话了，你恐吓侏儒，可知罪？臣不知罪。东方朔的回答出人意料，汉武帝就有点对东方朔不耐烦了，你造谣恐吓侏儒，蛊惑人心，还把朕拉到风浪之口，还不知罪吗？东方朔从容地回答，陛下乃万世之仁君，臣对陛下仰慕已久，日思夜想，只求能见陛下一面，无奈庭院深深，身几许，臣虽在长安，却不能见到陛下，故出此下策，只求一睹圣容，如有罪，亦是无心之罪。哦，那你冒死见朕，又是为了何事啊？汉武帝被东方朔这么一拍呀，已经是心花怒放了，

官民知识务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东方朔通过前两次的毛遂自荐，终于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之后，并没有小富即安，相反他还居安思危，知道自己只是通过了汉武帝这一关，但朝中文武百官并没有认可这个毛遂自荐进来的后起之秀，如果在众人面前再出一次彩儿，那就完美了。这是东方朔苦苦思索的地方。最终，东方朔决定来一个第三次毛遂自荐。没多久，机会就来了。有一次，汉武帝猎获了一头野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汉武帝决定把猪肉分给朝中文武百官。也不知道是分肉的官儿故意显摆还是怎么的，总之呢，百官从一大清早等到晌午时分还不见这个人的踪影。此时正值炎炎夏日，又热又饿，苦不堪言。东方朔眼看机不可失啊，这正是他向文武百官毛遂自荐的最佳时机。于是他没再犹豫，果断地拔出身上的佩剑，在众人一片惊叫声中从容不迫地割了一块肉，走之前还轻飘飘地跟众人说了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面对东方朔的大胆行为，自然有人打小报告，把不安分的东方朔告到汉武帝那儿去了。于是乎两人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只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那时候东方朔是在应考，而这次却是在露才。面对汉武帝质问为何私自割肉，东方朔是这样回答的：东方朔呀东方朔，你受赐分肉却不等诏书，这是很破坏规矩的行为，你拔剑割肉，这是很豪爽的举动，割下的肉又不多，这是很廉洁的作风啊。回去之后把肉交给老婆，这是很仁义的表现呐。东方朔果然是一代奇才，他明哲暗夸的，风趣作答，把汉武帝给逗笑了。于是汉武帝非但没有治东方朔的罪，反而赐酒一担，肉百斤，以示奖励。而朝中文武百官莫不对东方朔刮目相看。通过这件事儿，汉武帝对东方朔又看重了几分。这次虽然只是奖励了一点点小物资，没有给东方朔升官，但汉武帝从此游猎除了毕代的经纪人韩嫣之外，还多了一个东方朔。按理说东方朔从此能整天跟着汉武帝东游西荡，已经混得很不错了。试想啊，人家韩嫣跟了汉武帝十几年， 也才混到这个地步，东方朔应该知足了。但东方朔就是东方朔，他既然不是一般的人，就注定不是闲着的主。他的第四次毛遂自荐又上演了。当然，这次的毛遂自荐严格说来是一封反对书。东方朔反对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遇了两次险情之后，汉武帝产生了扩建上林苑的设想。面对汉武帝的奇妙构想，众人都很识趣地表示赞同，唯独一直跟在汉武帝身边的东方朔坚决反对。这让很多人都弄不明白啊，皇上要是以后真的不打猎了，你东方朔在朝中还能这么红吗？你这样反对，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面对着众人的质疑，东方朔却不为所动，而是酝酿了一番之后，正式向汉武帝提交了反对扩建上林苑的三大理由。第一，终南山居关中之险，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泾水渭水贯穿其中，是国家交通发达的地方。昔日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就是因为占有这样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如果陛下把终南山这块风水宝地和资源宝地于一身的地方圈进了上林苑，仅供游猎之用，明显的大材小用了，不但浪费国家的资源，而且会减少国家的赋税收入，加重农民的负担。第二，把终南山扩建为上林苑，不但破坏生态平衡，势必要来个千里大移民，到时候弄得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岂不是让这太平盛世添乱子呀？第三，扩建这么大的上林苑，不说别的，单是四周建围墙就有的受了，更别说想在里面建条条大道通林区了，这其中深沟乱石，随时都有危险发生，陛下以千金之躯，不宜冒这个险呢。应该说东方朔分析的道理入木三分，但此时汉武帝已经是铁了心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生难得几回奢，为了心爱的游猎生活，奢侈一回又何妨呢？于是这上林苑还是如愿以偿的建了。当然东方朔第四次毛遂自荐的反对书也没有白提，虽然没被汉武帝采纳，却被汉武帝提升为太中大夫，位列九卿。上林苑还在大张旗鼓地动工扩建，东方朔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推荐，而窦太后的身子骨也还是那么硬朗，汉武帝却来了一次最美的艳遇。建元二年三月，正值春暖花开的时节，汉武帝到坝上举行了一次消灾除厄的祭祀活动。回来的时候，汉武帝是心情大好，决定顺道去看望久未谋面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王皇后入宫以后为汉景帝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一代名相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为妻，故称为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和汉武帝的关系一向很好，面对汉武帝的大驾光临，她自然高兴了，为汉武帝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如果单是一个简单的接风宴，那也没什么值得好提的，但平阳公主也许是察觉到了汉武帝的内心不快乐，因为大权旁落呀， 又或许想极力巴结讨好这个皇帝。总之呢，宴会间他安排了十多个美女为汉武帝奉觞敬酒。汉武帝虽然正值如饥似渴的青春年华，但对这些美女却并不感兴趣。平阳公主见汉武帝不为美色所动，玉手一挥，顿时鼓声雷动，琴瑟相奏，家里养着的一班歌女拥着一名绝色美女隆重登场了。但见那绝色美女在众歌女的伴舞之下轻启玉喉，边舞边唱，端的是身柔如棉，声甜似莺，当真是千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汉武帝本来是酒入愁肠，愁更愁，低着头一杯又一杯地独饮着。但自从这名绝色美女出现之后，他的眼里就只有她，没有酒了。过了半天，朝平阳公主问了，那个歌女叫什么名字啊？平阳公主很会察言观色，见汉武帝自那歌女出场之后眼睛就没离开过他，此时又自降身份地询问人家的底细，知道自己精心安排的戏有戏了，于是回答，他叫卫子夫，平阳人士，从小就在我府上当歌女。卫子夫，卫子夫，好名字啊。平阳公主此时已经很善解人意地把卫子夫叫到了汉武帝跟前。汉武帝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绝色美人，鼻中闻着一股淡淡的销人魂魄的幽香，一颗火热狂跳的心差点没从胸膛里边掉出来。啊，那个，朕好热呀，要去换一件衣服。汉武帝朝卫子夫深情地看了一眼，然后就朝更衣间走去了。平阳公主如果现在还不知道汉武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那她就不配做汉武帝的姐姐，不配当平阳公主了。于是她自然叫卫子夫去伺候汉武帝更衣了。接下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和平阳公主所预想的一样，孤男寡女在更衣间里边擦出了爱的火花。昔日刘邦从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王寡妇家出来的时候，胸中无墨的他突然间是灵光乍现，大声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此时汉武帝刘彻从更衣间出来的时候，学了一辈子儒学的他也有诗词要表达内心的感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平阳公主见汉武帝这般喜欢卫子夫，索性好事做到底。汉武帝回宫的时候，他把卫子夫作为礼物叫汉武帝带走。汉武帝就这样抱得美人归。看来老天是公平的，这里失去的那里一定会有补偿。汉武帝自官场失意之后，情场终于得意了一回。可是呢，汉武帝并没得意多久，麻烦就找上门来了。就在汉武帝带着卫子夫招摇过市，海阔天空，琴瑟相和，情缠意浓的时候，一只拦路虎挡在了这对金童玉女面前。这只母老虎 就是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既是汉武帝明媒正娶的夫人，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可以说，没有陈阿娇就没有汉武帝的今天。他看到汉武帝从外边带了个这样娇滴滴的大美人来了，他是牙根都恨得痒痒。最后给汉武帝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题，要我还是要他？就跟那个经典的选择题一样，母亲和妻子同时掉河里边，你先救谁？说白了，汉武帝此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首先呢，在汉武帝的心里，他对金屋藏娇的陈阿娇不但有感情，而且感情很深。阿娇比汉武帝大三岁，从小一起在宫里边玩，处处关照他不说，而且在太子争夺战中起到了一子定乾坤的作用。因此，对陈阿娇感恩戴德的汉武帝才会在自己登基以后就立即立她为皇后。可是呢，对于一个后宫妃子成千上万的皇帝来说，他的女人太多了，多得照顾不过来。在汉武帝的眼里，他依赖陈阿娇只不过是一种恋母情结，对他与其说是感情，还不如说是感激之情。因此，尽管汉武帝有亲生的母亲，但陈阿娇却是他的另一个母亲。而与年方十六、美貌如花、娇小动人、温柔贤淑的卫子夫那惊鸿一瞥，汉武帝在那一刻是心跳如兔，心动如涛，心狂如野。他明白了，原来这才是爱情。因此，尽管是萍水相逢，尽管才刚刚成就露水姻缘，但在汉武帝的心里，卫子夫的地位就好比是他的妻子。面对这样的一道选择题，饶是汉武帝也无能为力。他思来想去，最终也只能长长的一声叹息。顺从民意，顺从民心，顺从来自于宫中的政治压力，做出了选择母亲陈阿娇，把妻子卫子夫打入冷宫的决定。到这儿，这场最美的邂逅如同昙花一现。花开的时候固然很美很绚丽，花谢的时候却太早太快。从此陈阿娇还是那个陈阿娇，独占后宫，独领风骚。而卫子夫却不是那个卫子夫了，冷宫为居，青灯为伴。一千零一夜里边有一个故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住着一个靠打鱼养家糊口的老渔夫。有一天，他捞到了一个海底的瓶子，这瓶子里困着一个魔鬼，那是很多年前一位神仙把它封到瓶子里的。魔鬼曾经许过一个愿，谁能把它从瓶子里放出来，他就赠给这个人财富，但一直都没有救他出来。后来魔鬼改了主意，于是当渔夫把他救出来之后，他反而想要了渔夫的命。按照这个渔夫和魔鬼的故事道理，当期待永远是期待的时候，那么爱到头来就会变成恨。卫子夫是日日思夜夜盼，却一直等不来他心中那个解救他的如意郎君。到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一年以后，他的想法已经从梦回汉武帝的身边当情人，变成了梦出宫廷做村妇。此时的卫子夫想法很符合现实情况，只 只要能走出这冷宫，哪怕就是到乡下当村妇，他也100个1000个愿意。由此可见，卫子夫这一年在冷宫受的是冷够了的，人冷，心更冷。更重要的是，他对汉武帝彻底绝望了。可是呢，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就往往越大。而当你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希望往往却悄然降临了。正当卫子夫彻底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也许是为了换新鲜血液，也许是突然间良心发现，也许是太过无聊。总之，汉武帝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似的，来了一次后宫大清理，目的是为了把一些年老色衰、长期滞留不用的宫女清除出宫。用汉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误了这些人的前程。就在清理的过程中，汉武帝又见到了卫子夫。卫子夫是素衣洁面，不施粉黛，在众宫女中显得那么别具一格，汉武帝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虽然比以前清瘦了一些，憔悴了一些，却风情依然，动人依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园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 跟学生们 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10月14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准我听心里淌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点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有独处的珍惜， 踏飞浪走奔腾不惜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跳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然而随着喝羊奶对身体好逐渐被认证，越来越多的人心被其俘获。 没错，大多数人都误以为羊奶大热经常喝会上火，实际上呢，羊奶不仅营养物质全面，而且它性温，这是很多家庭选择它的主要原因。 然而一般说造成上火的现象的原因多是由于食物在肠胃停留的时间过长，不易于消化吸收所致。然而羊奶的分子结构仅为传统奶的三分之一，在肠胃中的停留时间更短，不会给肠胃造成任何的负担。 没错，而且羊奶所含的蛋白质、各种维生素以及钙、磷等多种的矿物质的含量均高于传统奶。但是您知道它好，您可能没有在喝，因为在国内啊，由于受到羊奶膻味重、产量少等因素，还没被大众认可。但是其实您的思维还停留在十年前。 没错，十年前的羊奶有膻味，现在的羊奶不仅是去除了羊膻味，而且已经规模化的养殖。陕西富平更是羊乳之都，奶山羊的存栏量居首位，羊儿的生活好，碧水蓝天造就了好的体质。生态化的养殖产出了好羊奶，每一滴都是新鲜安全的新兴奶制品。如果还没有喝的，今天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广播直销价一盒只要99元。 是的，这一盒是300克，而且是15袋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随身携带，家用的话也更加的防潮。一盒99元，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季度装6盒，只要594元的基础上，还要再送您一床驼毛被。5斤重的秋冬驼毛大被，更加的保暖排湿，轻柔舒适。 那这个优惠一推出，哇，这个电话4007106108就开始热闹了。 是， 有人说这一床实打实的被子，再怎么便宜都要几百块钱呢，你们就直接送呀？真的假的呢？那还有人在说，羊奶你们99元一盒，我们在店里看到都是200-300的，这品质能有保证吗？ 这款羊奶呢，我们推荐了4年的时间，瑞麟乳业获得过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而且它有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所以您放心，喝到肚子里的每一滴羊奶都是新鲜、安全、有营养的好羊奶。 是的，而且本次送的被子你也不要不相信，6盒羊奶是一个季度，送您的被子就是实打实的驼毛填充的好被子。5斤重，这被子看到以后再给钱，在此之前呢，不要犹豫，只是要考虑电话得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258元一盒的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只要99块钱，季度装6盒594元，再送您一床品质驼毛被。看到手机尾号2073的朋友说自己啊经常要应酬，喝酒喝多了会伤肠胃，现在老婆每天给自己冲杯羊奶挺舒服的。还有手机尾号9848的朋友说了，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这羊奶营养好，很合适。8334的朋友说，就喜欢你们送的脱毛被、 哦， 真的没想到这被子挺好的，软软乎乎的。 这电话4007106108依然在全面的满线过程当中。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的重播。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那推荐羊奶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接地气，很百搭，不挑人。您看啊，这现在有多少人吃不了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而这羊奶就不一样，它不含过敏源，男女老少春夏秋冬都可以在这一杯简简单单的羊奶中获取到自己想要的营养。 没错，而这一份健康的投入呢，就几块钱，就是咱们平时买一杯奶茶买不了半杯咖啡的几块钱，可以给身体注入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等等等等。金钻配方还有益生菌、植物甾醇、长寿元素硒的添加，是因为我们懂您的需求，所以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半分钟的时间，花594元带回家3个月的羊奶补充，还有一床轻柔保暖、服帖顺滑的大被子免费赠送，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官民事务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这一时段，请您收听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出品的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同时，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后，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欢迎收听。 白蚁画平北战日寇，演播刘兰芳。 1940年，日寇疯狂大扫荡，烧杀抢掠，气焰嚣张。单说这天，从密云白马关据点走出10多个日本鬼子，有一个伪军在头前带路，干嘛呀？出去抢东西。他们转悠一圈，灰头土脸带打蔫儿，怎么几乎是空去白回，除了抓了几只鸡崽子外什么也没捞着。几个鬼子十分恼火，一肚子气儿没地方撒，一个劲儿踹那个伪军，你的良心的打打就坏了，东西没有，名气没有。这个伪军身上挨着踹，心里骂着娘，脸上我呀要怪怪石团，哎呀你怎么还踹呢。那边花姑娘的干活要死。怎么突然有鬼子发现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小姑娘正在挖野菜，小姑娘也就在13、14岁，还没成年呢。可这些丧尽人性的鬼子哪管这个，看见了姑娘哈喇子溜多长，一个个兽性发作，噔噔噔噔扑过去抓住了小姑娘。小姑娘看见他们可吓坏了，哭着喊着挣扎都不管用，越叫这帮鬼子越来劲儿，眼看自己就要落入魔爪。突然小姑娘急中生智，她不挣扎了，方儿大喊了一声，大胡子叔叔快救我，大胡子叔叔救我。这三个几个鬼子连同的伪军都是激灵灵打个冷战。你别看这些鬼子说汉语差劲儿，但是大胡子这三个字儿是刻在心头上，印在骨头里，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吓得蹭蹭蹭后蹦了3步。哎呀，头发根都立起来了，把那屁帘的军帽都顶掉了，脑袋四下乱扑棱，大胡子哪里干活。小姑娘很聪明，用手往他们身后的山坡一指，那不是正下山呢。鬼子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是撒腿就跑。 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地都没敢回头。小姑娘趁此机会也赶紧跑回家中。就因为大胡子三个字儿，这姑娘躲过一劫。有的听众说了，这是真的吗？不是你们说书编的抗日神剧？哎，今天的书您算听饶了，咱们说的都是真事儿。好多神剧都是根据我讲的故事编的，就拿刚才这事儿来说，就是真的。当时的丰滦密这一片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的保护神大胡子。那位说，你讲了半天，这大胡子究竟是谁呀？鬼子怎么那么怕他呢？要提起这个大胡子，咱们还得从另外一个大胡子开始说起。这又是哪个呢？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毛泽东主席、朱老总不都亲切地叫他王胡子吗？1939年初啊，旅长王震给晋热察抗日根据地负责人萧克写了封信。他说呀，我这里有200多名贫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蚁化，曾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那个意思呢，你那里需要不需要？萧克一看白蚁化这三个字，哎呀了一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要赶快请他们过来。王震、萧克都知道白蚁化，这人是什么背景啊？白蚁化字野鹤，满族人，1911年6月11日出生于辽阳县石场峪村。他自幼天资聪慧，可谓神童，7岁入学，10岁能诗，被乡亲们称为才子。不仅如此啊，他志存高远，尤其崇拜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中学读书时期，白蚁化就曾组织带领同学们进行抗洋货运动，不买洋货，买国货。中学毕业后，白蚁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团，不久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因不满军阀混战，白蚁化离开讲武堂，到北平宏达中学补习，当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1930年秋，年仅19岁的白蚁化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918事变爆发了，白蚁化目睹祖国山河沦陷，义愤填膺，毅然离开中国大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只身返回家乡，以教学为名，联络有志之士进行武装斗争，组织起抗日日勇军，自己报号平东洋任司令。他率领这支队伍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由于白蚁化人高帅气，皮肤白，作战勇敢，无人能敌，再加上他姓白，乳名叫小龙，所以大家伙就给他送个帅气的外号，叫小白龙。1933年春，由于粮弹不济，队伍被迫退入关内，被国民党军队强行缴械遣散。白蚁化重返中国大学学习。1935年7月，白蚁化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留在学校啊文书股任职。在这期间呢，他经常秘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在129爱国运动中，他奋勇当先，积极组织同学集会游行，被捕入狱，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被营救出狱之后，白羽化奉党组织的指示，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于1936年夏天前往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垦区工委书记。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白羽化《平北战日寇》，演播刘兰芳。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组织武装暴动，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当选为队长，兼任党总支书记。同年11月，他率领队伍南渡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于1938年6月胜利到达雁北，与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秋季，参加了粉碎日伪对雁北地区扫荡的战斗。小白龙啊，白羽化不仅骁勇善战，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投弹他是一绝呀。他投手榴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攥着木柄啊甩，他却先拉弦儿，再在手里嘚儿转一圈，攥着铁头往前扔。按他的解释，这样投有两个好处，一是缩短引爆时间，让敌人捡不起来；二是不发飘，有准头。白羽化不但武艺精通，文采还好呢，英语说的哇啦哇啦，可以说他是当时八路军当中难得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干部。这次他能带200多有文化的战士来，萧克能不要吗？他立即回复王震，欢迎白羽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就这样，1939年4月，白羽化率抗日民族先锋队由山西开进平西抗日根据地。当萧克见到前来报道的白羽化，简直惊呆了，喜欢的不得了啊。你看白羽化27、28岁，年纪不算大，留着连鬓络腮胡子，他胡子长得挺怪，别人胡须是往下长，他却打着旋拧着劲儿的朝上长，又黑又密，连耳朵带下壳全都遮住了，真是一步虬髯，无怪乎叫小白龙，跟那龙须差不多。这个大胡子给白羽化英俊之上又加了三分阳刚之气，萧克太喜欢了，把他们编入进热茶挺进军，后来与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董玉华任司令员，白羽化任副司令员兼十团团长。不久，董玉华病逝，白羽化独自挑起了领导任务。这时消息传来，日军大岛大队300多人沿着永定河正向平西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哦，白羽化闻听心中暗喜，来得好，咱们要让这群日寇有来无回。可是日寇装备精良啊，光随行运输辎重骡马就有150多匹。小白龙、白羽化他们甭说炮啊，连机关枪也没有啊。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白羽化毫无惧色，机智诱敌。他命令一个中队从下边机动阻击制敌，之后命令三大队插到敌人右翼展开防御态势，迫使敌人展开猛烈火力袭击。 这边打仗，这边好掩护全部兵力进攻时，三大队隐蔽转移，致使敌人占领防御阵地扑了空。正当敌人混乱之际，机动阻击制敌的中队回头在山上开火吸引敌人转头进攻，诱敌进入伏击圈内。小白龙率一大队从右翼展开火力，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大队又从两侧开火，足智多谋的小白龙就这样巧妙设计，把这群倒霉的鬼子诱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打，四面枪响，打关门打狗。但是训练有素的鬼子而且极其凶顽，虽然被打了伏击，但仍然队形不乱，沉着应战，还组织反击想突围呢。呀，这怎么回事啊？小白龙白蚁化仔细的观察，哦，看出弊端，找到了缘由。原来有个日军指挥官拿着指挥旗用旗语指挥战斗，在他下边呢有三个日本兵是打旗语的，这三位在用旗语分别指挥其他鬼子作战。白蚁化一看，得了，先把你们几个拾掇了。他迅速端起步枪，啪啪啪，三枪弹无虚发呀。咱说了，白羽化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三枪给三个鬼子脑门上各来一个眼儿，又一枪，日本军官手中的指挥旗被打翻在地。这下日本军没了指挥啊，顿时成了没头苍蝇，乱作一团喽。白蚁化一看十几套，端起刺刀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呀，唰，率领战士杀入敌群。那位说，为啥不多打一会儿啊，非要拼刺刀呢？嗨，咱八路军当时弹药紧张，战士们把每一颗子弹都看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呀。所以能不用子弹就不用，能拼刺刀就拼刺刀。这时就见白蚁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刚须倒炸，怒吼如雷，凭着臂长刀大和熟练的刺杀技术，左挑右刺，前扎后撞，勇赛下山猛虎，猛似出水蛟龙，刀锋指处，血溅尸尘，吓那些素以武士道精神为荣的日本兵士胆裂魂飞，纷纷逃窜。一场血战后，日军尸横山野，大岛大队长当场毙命，就剩下过村中队长等三名军官逃进了一座山神庙内。他们最后一看呢，四面楚歌，求山神爷保佑保佑吧。那山神爷理都不理，跑我们家来造孽，我还保佑你呀，死去吧。几个人最后在山神庙里集体自杀，我军大获全胜，缴获几十坨子辎重和大批武器弹药，还有日本桑木师团长颁发给过村的侵华功臣称号的奖状。从此小白龙又多了一个外号，叫神枪司令。战后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刘立生即兴赋诗一首，崛起虽息雨季冬，沿河城下逞威风，蛟虏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大胡子小白龙白蚁化带领军队屡屡给予敌人打击，可把鬼子气疯了，他们能不报复吗？1940年初，天空中雪花纷飞，狂风肆虐，万余名伪军凭借优势兵力 大举围攻平西根据地，企图将我军围歼在永定河西岸，而我实团奉命在青白口一带阻击敌人。面对强敌，白羽化身前士卒指挥战士一次次越过战壕，与日军浴血奋战。可是敌军的装备好啊，他们在进攻中不但有猛烈炮火掩护，还派出飞机助阵。这日本战机欺负我们八路军没有防空武器，低空盘旋，扔炸弹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的密集啊，压得我们战士抬不起头来，给师团造成很大伤亡。可把大胡子小白龙气坏了，须发结账，来给我对着飞机扫射，把他们打下来。说着伸手从一个警卫员手中拿过一杆三八大盖，单腿跪地，瞄准空中飞机是连发数枪，噗。怎么，这日机驾驶员有点狂妄，你八路军拿几杆破步枪还能把我这么大一个铁皮飞机打下来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要真打下来，那不成了抗日神剧了吗？哎，世上事儿啊，还真就说不准，神剧有可能也会变现实。再说了，谁让你把飞机压得那么低了？这是死催的。就在驾驶员得意忘形之际，神枪手白羽化一颗仇恨的子弹，啪，穿透了驾驶舱的玻璃，噗，在驾驶员的脑袋上来了个窟窿。另一粒子弹打在了油箱上。再看这架飞机，咣突，一头栽到山上，当时起火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惊呆了，胆怯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小小的三八式步枪竟可以把飞机打掉。从此小白龙和的战士们造成了三八枪击落敌飞机的奇迹，在华北战场上传扬开了，大胡子小白龙的名号更加响亮，民间老百姓甚至于说白羽化领导的军队是神兵天将。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银，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洲，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